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六，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劳动者之歌，致敬五一假期坚守岗位、默默践行工匠精神的劳动者。 四月 PMI 指数大幅回落，专家分析经济企稳向好，态势不变。 今天12点，我国所有海区将统一实行史上最严伏季休渔。 农业部表示，今年以来谷物进口大幅增长近40%，属短期现象。 国家公务员考试启动补录，空缺职位2377个，为近3年最大规模。 今天起，城管执法记录全过程、网游需实名等一批新法律法规正式实施。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抵达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少劳动者在节日中坚守工作岗位，默默践行大国风范的工匠精神。请听报道。 五一期间，世界乌都江西赣州大余县大龙山钨矿250多米地下的采掘工区鸡声隆隆，封钻技工王新路和工友们在现场噪音达到85分贝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不戴耳塞， 不得不把耳塞取下来，要来判断这个是否是严丝啊，因为那个钻机是那个钢铁做的，它那个声音还更脆，而那个严丝呢，它那个声音比较沉闷。 王新路所从事的小型采矿作业面通常控制在宽1.3米、高2米的范围内，而王新路的作业面永远精准地控制在1.3米以内，减少费时，降低成本。江西飘糖物业有限公司大龙山钨矿工区长张远龙。 全年的它这样控制的话，能减少将近1300到1400的费时，总共算下来为企业节省45万的生产成本。 在即将结束的五一假期里，山东金牌工人马志林也是一天都没有休息，他躲在车间办公室反复对照客户的设计图和刚刚塑形的陶胚。就在节前，企业收到来自德国的订单，一张图纸5000套成品，半个月交货。但是现在老马发现客户的设计图有问题。 杯子这么小，正常产品按这个底没有这么高，高了以后啊，它这个泥料压不进，压不实，这个产品也浪费了。 既要保持客户原有的设计风格，又要造出完美的产品，老马用假期换来了上100次的陶瓷模型。他说，干活要凭良心，工匠人要有工匠人的情怀。 再局部再改一下，考虑到那个压力和那个力学的因素，一下根据受力的情况，再改成一个比较适用的符合工艺泥料学的这个关系。 对安全严谨不苟，对技术孜孜追求，新一代的工匠人正在用行动摸索着何为工匠精神。而老一代工匠人周东红，作为安徽传统宣纸技艺的传承人、全国质量奖的获得者，则是用言传身教传达着什么是工匠精神。周东红： 正常的一张纸30克，你上下腰一样厚，不能厚薄不均匀，厚薄不均匀的就没有用。 抬手、弯腰、转步，每天上千次的重复，30年如一日。凭着一股认真劲，周东红捞出来的宣纸不仅张张纯白细腻、柔软均匀，而且绵韧而坚、光而不滑，捞纸成品率始终保持在100%，被大家公认为捞纸状元。周东红说，坚持捞了这么多年的纸，已经慢慢地爱上了这一张张的宣纸。他说，只要用心去捞，宣纸就会带有灵气。 还想把这门技术慢慢地传下去，现在已经出轨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被越来越多的这个书法家认可。我这一份工作虽然说吃苦一点，感觉到我这一份技术还是蛮重要的。 以知识的力量，请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今天播出黄晓庆《未来世界的疯狂工程师》，采制央广记者田园。 很多人说，达塔科技创始人兼 CEO、 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黄晓庆是科学家，而在他看来，自己的标签只有两个：科幻迷和疯狂的工程师。1994年走出贝尔实验室， 黄晓庆第一站停在了美国硅谷的 UT 斯达康，参与并见证了小灵通时代的辉煌。而正当事业风生水起时，他却选择留下深厚的赫赫战功，毅然回国了。 当时呢，在2006年的六月，中国移动的前董事长王建宙，他给我谈话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能不能回国为中国移动建一个贝尔实验室？”我觉得这是特别大的一个荣誉，是吧？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责任，这是一个工程师的梦想。 于是，黄晓庆有了最为公众熟悉的身份——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在他的努力下，中国通信产业逐渐确立并巩固了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黄晓庆进而思考，能不能用网络、用移动通讯来解决一些重大技术问题。2009年，他终于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潜力巨大的风口——智能机器人。 机器人代表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该投资，中国应该搞试点，中国应该领导标准。 就这样，黄晓庆踏进了机器人的崭新世界。如今，他希望能够做出真正为人类造福的产品，他称之为人形的家庭保姆机器人，以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我把它定义为4个 C， 第一个 C 就是它必须能够沟通，就是叫做 communication。 第二个 C 的话，它必须能照顾人，我们叫 caring。 第三个 C 呢，就是它必须会做清洁，就叫 cleaning。 第四个 C 就是它会做饭嘛，就是我们叫 cooking。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黄晓达亚。 智能机器人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有人观望，有人疑问，有人议论，而黄晓庆却一直在用脚步丈量。 我的快乐一定会来自于不断的为人类解决一些很困难的技术挑战，去做一些看起来貌似不太可能的事情。每当我碰到有可能有机遇去完成这样的理想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兴奋。 在开展青年党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中国人民大学线上探索网络学习新模式，线下引导实践锻炼，确保两学一做与时俱进，落地生根。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介绍，学校35岁以下青年师生党员有8025名，占到全校党员总数近70%。青年党员成为学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点对象。要强化思想政治课的育人功能，既要有理论的传承，也要有方式的创新。 针对青年群体无人不往、无日不往、无处不往的特点，我们在探索互联网加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的模式，开发了思政云课堂的网络平台和微信公众平台，鼓励青年党员坚持理性的思辨、正面的发声，唱响网上的好声音，传递网络的正能量。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上云端，也要接地气。张建明表示，中国人民大学通过多种渠道为青年党员搭建平台，组织他们下基层，在社会这所大学堂实践锻炼。 我们组织了5000多名师生到全国300多个县市，开展了千人百村街巷中国等国情社情的调研，实施了研究生支教团求是思源、明德思源等志愿服务行动，开展了海外留学归国教师国情教育计划，组织师生员工锻炼，引导青年学生在艰苦的基层，在国家建设的一线埋头苦干，攻坚克难。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2%，比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但仍连续7个月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分析认为，经济运行保持平稳，结构性回调特征明显。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13个分项指数来看，同上月相比，产成品库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有所上升，原材料库存指数与上月持平，其余10个指数均有所下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分析，指数回落主要是市场供需增速放缓。从行业来看，受基础原材料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明显下降影响，但是装备制造业、消费品行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保持相对较高水平。 前期相对来讲的话，无论是从 市场的价格的情况来看，还是从整个产业的这个调整的情况来看，确实也出现一个短周期的这么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但是呢，它这种增长，因为在整个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它这种调整的话，只能是一种周期性的或者是一种阶段性的。 四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也在回落，但仍保持在54%的较高水平。蔡进认为，这种回落也是受经济运行规律的影响，但54%的指数水平说明非制造业仍保持在较快发展的轨道中。 随着投资的力度加大，建筑业的那个商务活动指数是明显是回升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整个经济的这种拉动作用还是在进一步的在显现。那么出现一定回落的主要还是服务业领域，所以说呢，这个服务业领域也是因为这个进入到一个正常的这个生产和工作周期以后的话，它相对来讲处于淡季。 今天12点，我国所有海区将统一实行伏季休渔。今年起，各海区休渔时间统一并延长，休渔类型扩大，休渔制度达到史上最严。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我国自1995年起全面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近年来，海洋渔业资源因长期衰退，导致主要经济鱼类产卵期提前，一些渔民在休渔前捕捞产卵群体和幼鱼卖钱，对渔业资源破坏严重。此外，各海区休渔起止时间相差较大，导致休渔期间渔船跨区作业、休渔作业方式冒充非休渔作业方式等违规偷捕行为时有发生。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镇表示，今年起所有海区的休温开始时间统一为5月1号12时，休温时间延长。 总体上，各海区休温结束时间保持相对稳定，休温开始时间前一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总的休温时间普遍延长一个月，各类作业方式休温时间均有所延长。那么调整后最少的休温时间是3个月。 伴随伏季休渔，农业部和中国海警局同步启动专项执法行动，严查违规出海作业、涉渔三无船舶、绝户网等问题。农业部渔业局副局长刘新忠 对各种违规违法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对于在休渔期间出海的船舶严查，特别是对于三无船舶一律的没收拆解，对于涉嫌刑事犯罪的一律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确保海洋渔业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渔业生产持续稳定，渔区呢能够稳定发展。 我国从去年起推行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农业部表示，新粮上市以来，东北玉米市场价格同比跌幅超过20%，购销平稳有序。此外，今年以来谷物进口大幅增长近40%，属于短期现象。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农业部市场司司长唐科表示，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初步形成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机制，激活了加工、流通、贸易等产业链各环节，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截至4月23号，东北地区累计收购玉米9953.3万吨，同比减少4831.6万吨，价格出现显著下跌。 在价格方面，农业部监测东北农户地头除售价格同比跌幅超过20%。今年1月下旬到2月下旬，价格最低跌至每斤0.63元左右，但3月份以来价格有所回升。截止4月21日，东北农户的玉米出售价每斤是0.68元，比3月初上涨了5.7%。 此外，据海关数据，今年1至2月，我国累计进口谷物414.4万吨，同比增长36.9%。唐科表示，谷物进口出现大幅增长，主要是小麦和玉米。进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小麦国内外价差扩大和北方玉米深加工企业对国际低价玉米的需求。 我国小麦进口以品种调剂为主，全年进口量不会超过去年。玉米价格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再加上在收购期结束后，国家将投放储备，所以大量进口既缺乏价差的动力，也没有供给缺口的因素，预计全年进口量有望低于去年水平。 国家公务员局之前发布补充录用公务员的公告，面向社会公开调剂补充人选，涉及2377个空缺职位，补录4127人，规模为近3年来最大。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据统计，包括中宣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19个中央单位均有空缺职位。在中央国家机关直属机构的补录职位中， 省级以下的空缺职位超过100个的11个部门均出自各省区的国家税务局，不仅涉及新疆、黑龙江等边远地区，同样也有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在所有需要补录的职位中，县区级以下的职位有2250个。由此可见，基层职位是本次补录的主力军。为何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空缺职位？华图教育北京分校副校长徐文婷表示，岗位专业要求更高，考生下基层意愿不强，以及补招了大量空缺岗位是主要原因。 2017年，我们在分析他专业的时候，不限专业的招录人数呢是199个，在2016年的时候呢是270个。可能有很多考生呢，他在报考的时候，如果专业不太符的话，他可能就报考那些不限的，所以呢，导致这个整个录入的人数就会变少。 参加了2017年国考且笔试成绩达到原报考职位最低合格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参加调剂，参加调剂的考生只能申请一个调剂职位。徐文婷提醒考生要注意报名时间，及早准备。 补录整体的周期特别短，它的时间节点呢是5月3号，8点到5月5号的18点，建议考生呢尽快着手复习。 在共享单车发展大潮下，一些公司开始发力共享电动自行车业务。近日，多个城市公布共享单车指导意见稿草案，在规范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是否发展电动自行车的争议。央广记者任梦妍报道。 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电动自行车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重量不得超过40公斤，必须配有脚踏板等。但市民身边仍能见到大量不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上路。北京、杭州、上海近日发布的共享单车征求意见稿草案中都明确表明暂不发展共享电单车，而南京的征求意见稿中却把电单车放在了和共享单车平等的地位上。七号电单车媒体负责人崔小琪告诉记者，他们的车子也都符合国家标准的20公里、40公斤以内，电池的维护有专门团队，他们并不赞成草案中对符合国标电单车的规定。 20公里每小时跟一般的共享单车相比，我们的速度大概只快了20%到30%，不会因为这个超速而引发任何的安全风险。所以我觉得以这个不安全为由来暂不发展共享电单车，我认为是不太成立的。 在上海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建荣看来，1999年制定的标准已经跟不上目前的需求，但实际操作中还要用18年前的规定来管理，明显脱节。 1999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电动自行车的每年的年产量不足1万台，而我们现在的电动自行车产量已经达到年产大概3500万台。出行的工具的方式由我们消费者自主去决定的，那不能说是因为这个产品是有什么问题，完了以后我们就对它进行封杀，我感觉这是一定是错误的。 昨天，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群众出游热情不减，带动五一假日旅游市场持续繁荣。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当天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577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30亿元。 五一假期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管理部门多措并举确保游客安全。请听报道。 上船了啊，就可以休息了。 昨天上午11点左右，来自北京、石家庄等地的游客正在白洋淀码头上排队登船。记者发现，白洋淀景区所有船票一律从窗口购买，从而杜绝了船工私自拉客、抢客、随意哄抬船票价格等行为。作为雄安新区周边的知名景区，今年五一假期白洋淀景区游客陡增。为保证游览质量，白洋淀景区还采取了限客措施，日最大游客承载量超过1.2万人次将停止售票。和雄安新区相关联的荣乌高速公路保定段也迎来了车流高峰。河北高速交警王代英： 荣乌高速公路的保定段路面的流量双向日常是4万台，节假日期间达到了6万台，增长了50%。特别是荣乌高速的荣城口，节假日达到了2万台，增长了近1倍。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交通拥堵，雄安新区3县交警部门已经统筹联动，确保交通平稳有序。 我们有这个应急预案，有措施，如果车辆特别大的话，会采取分流啊、管控，有应急措施。现在3个县统一调度，统一指挥。 五一假期期间，北京、上海、江西、山东等多地景区都出现了客流高峰。为缓解每年都要出现的自驾游停车难题， 今年江西龙虎山景区投入使用了全国首个窄带物联网技术智慧停车系统，车主可以在线预约停车、在线导航、在线支付，实现无人化服务的智慧停车。游客张女士： 解决了一个找位置的难题了，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哎，停车也方便了，旅游也开心了。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泰山景区预计三天将接待游客14.5万人次。为此，泰山景区通过安装在泰山上的1058个高清摄像头，对各重要景点区域内的人流拥堵状况进行实时监控，适当的采取分流、截流、限流等措施，确保游客安全。泰山景区信息中心主任宋磊： 无人机的引进呢，实现了空中立体监控的全覆盖，结合我们地面上1058个视频监控，实现了泰山景区各个重要节点空中地面全面的监控覆盖。 央广消息，4月29号，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发生重大旅游交通事故，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辖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无牌丰田私家小轿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大客车发生碰撞，导致大客车翻车，造成车内12人死亡、10人受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公布，小轿车在转弯时未依法让直行的大客车先行，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将迎来节日返程交通高峰。公安部交管局提醒，自驾车出行的朋友请提前规划好返程时间和路线，避免疲劳驾驶，确保旅游出行平安。 新闻动车组，今天起一批新法律法规将正式实施，银行卡、复合卡磁条交易功能全面关闭，城管执法活动将全程记录，网游需实名。请听报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自2017年5月1号起，将全面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但需要注意的是，纯磁条卡的使用并未受到限制。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高级主管王宇表示，磁片 IC 卡对磁条卡的升级换代是为了帮助用户避免盗刷风险。 因为 IC 卡它本身是一种双向动态的一个比对技术，可以来确认终端是不是合法。那么以 IC 卡来讲，我们现在看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一张伪卡。 尽管5月1号并非磁条卡停用日，但其将在2017年大幅被替换已经是不争的事实。IC 卡的发放以及存量磁条卡的更换将提升相关产业的发展机遇。央广记者张文北京报道。 住房城乡建设部出台城市管理执法办法，要求城管执法人员应当持证上岗，主管部门应当运用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等技术，实现执法活动全过程记录。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款项应当按照规定全额上缴，同时不得设定罚款目标。住建部法规司副司长刘鑫表示，城市管理执法办法旨在规范城市管理执法活动，保护执法相对人合法权益。 城市管理执法的行政处罚权的范围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并同时具备和城市管理密切相关、解决多头扰民问题突出、专业技术要求适宜等条件。 央广记者冯月北京报道。 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要求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注册信息，不得为使用游客模式登录的网络游戏用户提供游戏内充值或消费服务。首次明确规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虚拟道具不能兑换法定货币。腾讯游戏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从五一开始，然后按照这个国家的一个规定，然后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实名制的一个要求，所以呢腾讯来讲这边也会来配合国家这样的一个要求，来去落实这样的一个实名制这样的一个系统。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我国第二发长征五号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这标志着长征五号火箭第二次飞行任务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国土资源局党组原书记李峰以及党组成员胡华山、全贤峰、高波、任家格、李飞、王道勇七人日前被集体免职，安康市纪委已对其中3人立案调查。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权益受损时， 进城农民工有30.1%会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27.2%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比上年提高5.1个百分点。 央广网认为，农民工愿意诉诸法律维权的势头应该保持并加强，要敢于善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 为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严肃查处欠薪违法行为，坚决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人社部近日曝光10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中青在线指出，一个社会文明与否，很大方面体现在其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上。要用法治力量为农民工撑腰，让企业时刻绷紧不敢欠薪这根弦。 据报道，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开展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试点半年来，有18家非公企业组建了工会，4100多名白领职工通过企业外入会途径加入工会。 中工时评评议，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以职工获得感为检验标准，勇于突破，大胆创新，工会改革之路就会越走越宽。 近日，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工作会议强调，努力办好公平、优质、多样的高中阶段教育，确保到2020年如期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战略目标。 光明日报新闻客户端指出，在高中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的今天，要上学已基本不是问题，上好学才是群众的呼唤。 备受关注的西安2起环保工作人员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近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据涉事人员供述，用弄虚作假的手段应付工作和上级考核，是为了逃避责任追究。 新华网锐评，只在乎面子不注重实干，只想着一己私利却毫不顾及人民的利益，相关部门要切实堵住监管和制度漏洞，不给蛀虫搞破坏的机会。 曾经无处安放的垃圾变成了抢手的有机肥，变废为宝的不锈钢制品等再生产业成了工业支柱。记者近期在广西多地了解到，各种垃圾经分类处理后开始成为经济转型的有力推手。 央视网强调，创新垃圾处理方式让垃圾分类成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惠民之举，还需政府部门加大投入，同时完善垃圾分类处置运作机制。 经过7昼夜航行，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昨天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达沃，开始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访问达沃。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日前在第30届东盟峰会闭幕后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东盟国家有益，扩大了这一地区的市场规模。 当地时间4月29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里斯堡举行的大型民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当天是特朗普入主白宫第100天，特朗普在演讲中重申美国第一，宣称任内会采取更强硬的移民管控政策。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4月29号表示，欧盟27国就与英国进行脱欧谈判的指导方针达成一致。 沙特警方近日逮捕了46名恐怖袭击嫌疑人，他们涉嫌参与去年针对圣城麦地那和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泽华、郑兰，主播魏东、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劳动最光荣，欢庆5一劳动节，福彩双色球送好礼，15亿元京东优惠券免费送，单票10元以上还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奖品抽奖，福彩双色球节日送福利。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